但我自己曾經試過失眠咧，所以我知道失眠係一件係一回咩事，同埋對個身體同埋精神有幾大嘅創傷嚇。所以今晚我哋講嘅咧就係睡眠如何影響大腦功能及身體健康。好長嘅題目，但係好清楚話俾你聽，我哋今晚想講乜嘢？好，阿 Sam 吳醫生開始。 今日就系同大家讲瞓觉，头先同阿 William 见面嘅时候，佢都提到，即系阿 William 你都提到啊，你好攰，系啊系。 我唔系睇到你个样攰，因为我听到你嘅，因为我喺度耷低头做嘢喺个 lobby 等紧你嘅时候，咁我听到你嘅脚步声， 系 啦，我听到你脚步声，你攰啊咁啊。 嗱，即系我哋其实事实真系，我今朝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喺一般我系七点半钟起身嘅，咁啊。今朝咧就系五点几咧就醒咗， 突然之间得醒， 系啦，醒咗之后就瞓唔瞓，咁、就喺床上面，咁啊我嘅习惯就系点一阵嘅啫，咁啊点十分钟十五分钟啦，都瞓唔翻咧我就起身噶啦，我就起身会做啲闷嘅嘢， 系， 咁但系因为已经接近即系清晨啦，咁我就都后屘啊做睇下书，跟住就索性起身刷牙洗面啦，咁样啦吓。咁睇得到，即係原来我哋睡眠不足呢，其实成个人都有反应嘅，你都唔係见到我嘅，係咪？你听见我脚步声得得得行过嚟嘅时候，你都话啲脚步都话俾你听。 因为同你一起做节目咁耐呢，我都知道你脚步系点嘅。 係。 所以嗰个脚步系立嘅。听得出嘅。咁我自己呢其实呢就点呢，我系嗰种以前呢瞓觉呢系上到床呢系一二数唔到三已经瞓着嗰啲人嚟嘅。 係。 吓我好好嘅。咁啊，同我瞓得嘅時間都長嘅，咁所以因為咁，我精神係唔錯嘅。Over the years 做嘢，咁唔知2008年嗰年咧，咁我就翻加拿大，啱啱咧就係奧運開幕，即係嗰咧就我個外甥結婚，咁我要翻去。咁我就翻之前嗰兩晚翻到去 Toronto 咧，係啱即係時差調轉咗啦，調轉咗咧，咁我就調轉咗，咁我就瞓唔著，咁啊諗住。睇下小说睇睇下就攰就瞓得着啦。点知成本小说睇完，即系好简单嘅小说，到天光我都瞓唔到。咁咧就一个成就随后就一个失眠嘅周期啦。即系 last 咗几年几个月嘅。之前咧广东广西都讲过。咁咧之后就冇以前咁好啦。收尾好翻，即系冇失眠啦，好翻。咁咧就但系都系翻唔到去以前嗰个水平啦。咁咧就两年前咧，因为泌尿科嘅问题咧，咁咧就。做完手術咧，咁我亦都即係以前就可以一路瞓，就算你瞓得唔多，都起碼六個鐘頭之後先醒啦。咁而家變咗咧，就會中間會起身小便，以前就冇呢個習慣嘅。咁好多人話：喂，好普通嘅喎，即係男人都咁上下，即係你嗰個膀胱定點啊，即係會腫脹啊定點咧，就會一晚去幾次廁所都好普通啦。你一次咪冇事咯，算係咁啊。但我都覺得影響，因為唔同以前咁直落咧。即係唔好話多啦，即係七個鐘頭已經好不得了，六已經六個鐘頭都不得了。但係當我瞓咗兩三個鐘頭去一次廁所，然後先至即係又唔可以即刻瞓得翻嘅。咁啊整下整下咧，半個鐘頭到再瞓翻，但係都可以瞓到即係講七八點啦。咁咧就始終都因為中間醒過咧，就即係同以前真係有啲分別啦。 嗱，你頭先講咗喎，身體係即係譬如你而家身体啊，好似我哋年纪长大咗啦，咁啊身体就好似有阵时有啲问题啊，或者有啲好似生理上面嘅变化啦，就影响咗我哋睡眠啦。咁但系你试下谂翻下你以前，即系你好深刻噶嘛？我记得你都提过几次喺加拿大嗰段失眠开始嘅经验。你身体咧嗰个时候有冇乜嘢特别嘅变化噶？你个记唔记得？ 最大嘅变化就系根本因为咁样咧，令到自己系食欲不振啦。 系。 咁咧就其實對見面對啲食物咧，出去食物都係唔想食嘅嚇，即係成個人根本係唔想食，即係開始瘦啊，皮膚差啊，即係個塊面好似好乾啊咁咯，因為睡眠影響啦。咁亦都心理上邊嘅咧，亦都係好慘嘅。即係我試過真係哇，真係點樣都瞓唔著咧，即係瞓咗鐘頭係刮自己嘅，淨係辛苦到。即系好惨啊！刮 日头都会惊，夜晚究竟我今晚瞓唔瞓到咧？ 系啦，即系每次一上床，因为今晚我瞓唔瞓到咧？呢个系即系呢一个，即系最惨啊！你个心理已经输咗啦，因为已经 系啦，食又唔好啦，系咪？即系食欲不振，咁人好攰，咁跟住个心理状态又好差，社交又点咧？嗬，嗰阵时会唔会只系其实呢啲嘢都影响咗你对 唔想 唔想出去。 如果冇即系唔需要见人嘅话，就唔见啦。咁但系因为当时我工作都好繁忙啦，即系成日奔波啊，周围飞啊咁啦，咁都冇办法，都要顶硬上啦。咁 系啦。但系个心里边就唔系好想去，哇！即系有阵时真系好似就好里边好攰。 唔系想喺屋企咧，就算日头能够有个 moment 系想瞓觉咧，能够俾我瞓到一日有两个钟嘅话咧，咁都系。即係覺得好幸福噶。如果我唔出街，咪有機會咯。即係突然間你攰就瞓著咗啦。咁但你出街，你根本就冇得瞓啊嘛。即係你喺奔波嘅時候。 喂，好得意喎！我哋而家就喺度講話，我哋唉，好想瞓下覺啊，瞓好啲啊。 嗯。 但係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咧，成日俾啲大人鬧嘅。喂，成日掛瞓咁啊，做嘢啦，俾讀書啦，你唔好成日掛瞓覺啦。就算出咗嚟做嘢都好啊。有陣時啲朋友都會好似都會講喎。喂，成日掛瞓覺。你死鬼咗之后啊，大把时间你瞓啦。 咁又唔系噶，其实咧，即系我谂你面对咩人啦、啊？咁我因为我细个嗰时读书啊啲咧，都好受我二家姐影响，因为佢有，因为佢系一个好勤力读书，同埋亦都系好有办法读书嘅人。 嗯， 咁咧都系当我上中学之后咧，佢小学都唔系特别理我，但系上到中学咧，咁佢话你捱奸底嘢冇用噶，考试即系你最紧要即系佢方我一日方蚊啦佢。即系我哋买啲书已经系你翻学之前已经买定书噶啦嘛，已经。佢你首先咧，你由你喜欢啲科目读先，你睇一转啦啲书，即系由头至尾睇所有书睇一次，即系由你最中意嘅先，即系由嗰啲冇咁中意嘅之后啦。咁你睇一转，然后你先去上堂。 嗯。 咁样去教我，咁然后咧就即系你夜晚黑尽可能唔好。夜瞓啦，因为你夜瞓嘅话，你挨夜系冇意思嘅。因为你挨夜，好多人好多学生，你方温都已经挨夜噶啦，方温都已经一到考试系通宵唔瞓啊，继续读继续读，根本你塞唔到嘢入去嘅。其实 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喺其实我记得我系由读小学、中学读到大学咧，我都唔会开夜嘅，都唔会开夜嘅。咁大学 啲自然唔开夜，定系又即系又屋企有人或者？ 我自己 老师教你，即系你唔好开嘢啊！ 嗰阵时冇，我哋自己读书嘅啫。嗰阵时就系我成日都会，我嗰阵时已经有个咁嘅信念嘅，就系点解要啲人点解要搏命喺夜晚去读啫？你日头专心啲啊，集中精神啲，咁然之后记咗佢算咯。 唔系，但系好多人就系唔知道呢个日头集中嗰个重要性。夜晚你瞓得好，你上堂就可以集中。咁呢、這个即系如果唔系我而家即系点醒我咧？我都系同其他同学一样。功課照做啦，咁你即係好多人係唔温書噶嘛，其實好、多同學即係放咗學做完功課，依家要交，做完功課就算就唔温書嘅，到真係温書嘅時候就考試噶啦，都 咁就要開嘢啦， 係就開嘢啦，咁咧就呢個係好冇意義嘅，我覺得，咁就我而家即係嗰陣時教我咧，就係最重要係備課嚇、啊，即係上堂之前咧，抽時間睇，就算你唔係深刻咁睇啦，都起碼你知道第二日你上堂。是將會上什麼課，咁然後咧到上堂嗰時係完全專心。 嗱，咁我同你咧，其實我諗我哋算係一啲比較幸運或者幸福嘅人啊，即係我哋至少喺我哋讀書大學啊成長嘅年代咧，我哋 知道有個方法讀書嗰、那個 同埋我哋知道瞓覺好緊要嚇。咁但係我問翻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唔知點樣答咧？喂，瞓覺咧其實真係好浪，好冇呢個生產力嘅。 嗯， 其实嗱，瞓觉你诶瞓咗啦，又唔可以同朋友沟通。如果做父母嘅瞓咗觉，又唔会照顾细路仔，咁你又唔能够保护屋企人，咁你又更加危险嘅。其实如果你从一个动物嘅角度去睇，你瞓咗觉咁，其他动物就可以袭击你添嘅。咁点解人要瞓觉嘅咧？ 咁你一定要调节你自己噶嘛？你成个生理嗰个运作咧，你系靠睡眠去。佢一个 generator 嚟噶嘛，系一个吓、啊，即系你唔可以系冇佢嚟去发挥嘅。即系我都曾经听人讲过咧，佢话你唔好以为系瞓唔着嘅人唔瞓嘅人就会瘦，唔系嘅。你睡眠不足嘅话咧，你个身体系会肿嘅，会即系你唔系叫肥系肿啊吓，即系成个人总之俾人哋感觉你就系、是、即系一个肥肿难分嘅一个人。即系有啲人系真系因为唔系因为个瞓觉唔好咧，而令到佢哋嘅入边嘅。整个 system 咧系乱晒龙咯，系 系啊，其实咧正正就系呢样嘢啦。我谂瞓觉咧，其实系我哋 人类好似作为动物一个发展咧，其实系我哋经历咗三百几万年噶嘛，我哋人有个进化，咁睡眠咧一路咁发展出嚟，一定有佢个角色嘅，好重要嘅角色嘅。如果唔系咧，个进化过程里边咧，就呢样嘢应该系取替咗嘅。 其实唔净系人类，所有动物都需要瞓觉，鱼喺水里都瞓觉好嘅，其实。 是啊，但是我哋嘅瞓觉咧，其实而家我哋知道我哋瞓觉好复杂嘅，同我哋一般一啲比较低等啲嘅动物咧，我哋系唔同嘅，我哋瞓觉又分咗好多层啊，我哋分咗好多个又有啲发梦啦，我哋吓个眼球不断喐嚟喐去啊，喺度发梦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睡眠咧，其实我哋都一路喺度进化紧嘅，即系话到今天咧，其实原来我哋嘅睡眠咧，亦变得好复杂。亦都系你头先所讲嗰样嘢啦，原来睡眠咧系有一啲好特殊嘅功用嘅。咁我谂我哋今晚可以集中两个方面去睇嘅。第一就系睡眠同个大脑有啲咩关系咧？大脑啲功能有咩关系咧？另一方面就系睡眠同个身体有咩关系啦？吓嗱喺美国有一位教授咧叫做Matthew Walkers， 咁佢咧系一个我哋公认嘅睡眠专家嚟嘅，咁佢以前系哈佛嘅教授，跟住后屘咧就去咗 UCLA 啦，咁而家系 UC Berkeley， 即系帕克莱大学， 帕克莱系加大帕克 莱一个我哋叫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嘅教授啦，咁啊，咁佢做咗一个好得意嘅实验嘅，佢咁佢咧将啲参与者咧就分为两组，咁一组咧就俾佢瞓觉，第二组咧就唔俾佢瞓觉嘅，咁一日嘅啫，一晚嘅啫。第二日咧就开始咧就俾啲嘢佢学，咁啊学习一啲嘢，咁学完之后咧就跟住咧就第三日咧就开始第俾佢哋三日咧就大家都有好瞓啦，咁第四日咧就开始做一啲测验啊，就睇下佢哋咧喂你学咗嗰啲嘢咧攞唔攞得翻出嚟啊，记唔记得好好地啊咁样，就发觉到好特别嘅情况，原来咧瞓得好嗰批咧同瞓得唔好嗰批咧可以嘅分数相差40%嘅。40%， 咁如果我哋用而家我哋考试嗰个比例去计咧，40%正正已经系 A 同埋肥佬噶啦，已经即系已经唔合格噶啦咁样。咁佢哋当时亦都用咗一啲我哋叫 MRI 嘅磁力共振嘅技术去追踪，当时究竟佢哋个脑里边嗰啲唔同嘅部位点样去活动咧咁样。咁就发觉咧有一个地方咧叫做海马体，对于一啲瞓得好嘅人咧，即系有睡眠嗰一组嘅参与者咧，个海马体就好活跃嘅，就好正常咁啊喺度有 咩嘅海马体啊？ 嗱喺我哋嘅两个脑，左右脑中间咧有一个位置啦，喺大约喺佢哋两个左右脑接即系联系嗰个位置附近咧，有一个叫海马体嘅组织，嗰、那个海马体嘅组织咧就专门负责一啲记忆嘅处理嘅，我哋其实而家我哋。睇譬如我哋今日睇新聞或者記咗啲乜嘢，其實第一咧一定要去到嗰度嘅，就嗰度做咗個第一站去處理嘅。你可以想象呢個就係我哋嘅 inbox 郵箱裏面嘅收集郵箱嘅，你啲咩信咩資料咧就記咗喺嗰度先嘅。咁喺呢個研究裏面就發覺啦 ，MRI 就反映咗出嚟咧，磁力共振反映出嚟咧就係話個海馬體咧有得瞓嗰班人咧就好正常嘅，冇得瞓嗰班人咧完全冇動靜嘅，即係冇乜信號走出嚟嘅。亦即系话咧， 即系佢吸收嘢嘅能力系净系零嘅，停顿停顿嘅系。 吓，咁佢哋进一步去，即系科学家进一步去睇啦，吓了解，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原来咧，就所有嘅资讯咧都 stuck， 即系 kick 咗喺嗰度，嗰、那个 inbox 咧就满咗，就冇 佢唔能够 再 接收啦，佢唔能够，因为佢满咗之后咧，佢唔能够再，但系佢冇能力去舒缓佢吓。 如果我哋能够瞓觉咧，我哋就将呢啲 inbox。邮箱里面的东西呢就摆返去一些 另外 一 些位置。 皮层一些你应该去哪里好像送信的嘛，你去哪个地方去哪个地址摆好它。但是如果你没睡觉呢， 个邮差病了，没翻工了。 没办法，个邮差病了，那就没翻工了。那样就停了在这里。于是乎呢，它的记忆功能呢就不行的这样。另一个情况呢就是喺Minnesota， 佢哋又做咗个实验，明尼苏达州啦，喺啲学校嗰度。啲学校咧就平时咧七点半、七点九咧就上堂嘅。佢哋咧就尝试将佢哋开上堂嘅时间咧就延迟到八点九一个钟头。咁为咗我哋能够增加我哋呢个准确性呢个研究咧，咁佢就将净系睇咧 最好成績嗰 10% 嘅學生，10%嘅學生，點解要咁咧？就因為呢一班學生咧，理論上佢應該係最做得最好啊，最唔受其他嘢影響嘅。 因為咁，如果佢比較 significant 啦，容易即係嚇。 咁但係就發覺咧，一年之後咧，佢哋嗰個 SAT 美國考試嗰啲成績咧 ，SAT score 咧，就由平均分1288去到平均分1500， 呢個分多咗。 只是遲了，是啊，你可以解釋他是睡多了，他睡多遲了上學了，他可以睡多少少的時間了，那就看到了，由剛才海馬體至到這個這樣 SAT 的研究都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夠有足夠優質的睡眠，記憶力、學習的能力都會變得很差的。跟著你會想了，咦， Sam 你說記憶、學習，我哋好容易谂啊，睡眠老人痴呆啦。咁跟住啲研究又开始睇啦。喂，咁你会影响记忆学习？咦，老人家成日都话年纪大瞓少啲。咁究竟系咪就系因为个瞓少咗，所以令到我哋个记性啊同个思考能力差咗咧？ 系 研究嘅结果系肯定嘅，亦都话俾我哋听，系因为佢瞓得唔够。如果我哋能够让一啲老人家佢瞓好啲。瞓得个睡眠质素高一啲咧，佢嗰种退化嘅现象啊，或者佢嗰啲记忆力啊、思考能力啊，系会 冇咁差， 冇咁差，又或者逆转翻。 不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等你之后咧，等我哋11:00新闻之后翻嚟，可以再解答俾我哋。但有啲人就话啲能人啊，即系陈景和、即系邓小平啊、将来嗰啲咧，佢哋每晚瞓好少嘅啫，但系佢依然去到好长寿啦。尤其将来就后来即系早走啦。咁邓小平去到好高寿先走啦。咁咧佢嘅思考啊同记忆力都相当犀利，去到好高年纪都。咁你翻嚟答下我点解个原因啦？你一歌先吓 ，Bad Miller 嘅 The Rose。 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That drowns the tender reed. Some say love it is a razor that leaves your soul to bleed. Some say dream afraid of waking that seed that with the sun's love in the spring becomes the rose. 在今个月17号或者之后到过湖南张家界，当局正是安排他们接受医学观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39点，升2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8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5，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98，欧元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54美元，卖出1,828.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专业主持团队紧贴赛事资讯。 雷洪德、徐家乐、余翠怡、冯坚成， 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病嘅专家， 今次技术人员嘅制服嘅设计咧，就系包含。 但出边啲人睇仲系好劲嘅，因为佢打落去真系用砰砰声噶。 各就各位 ，on air， 紧贴奥运消息，星期六晚上7点，湿看全能。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全新时段， 每晚11点， 新闻天地， 专业求真，综合本地、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新闻， 照顾不同人士需要， 增设手语传译， 缔造无障碍沟通。 约定你 每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新闻天地，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马拉松近年在全球相当流行，但是这项的长跑为什么叫马拉松呢？不是马拉赞或者马拉高，跟马来西亚又有没有关系呢？马拉松是来自英文 marathon 的翻译，而 marathon 是希腊雅典东北方一个村镇的名字，它因为一场战役而名流千古。当时波斯帝国和希腊发生战争，波斯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国，希腊就是一个尚未统一的城邦国家，两者的国力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公元前490年，两国发生战争，雅典全城动员组成了军队，开赴名为马拉松的地方迎战，并且派人向斯巴达等城邦请求支援。但斯巴达援军因为宗教惯例迟迟未到，面对强大的波斯军队，没想到希腊因为用兵有方，上演大卫战胜哥利亚的场面，在马拉松大败波斯军队，因此被称为马拉松战役。据说当时希腊战胜之后，派出一位善于长跑的士兵费迪皮迪斯，由马拉松一路跑跑回雅典中心广场步起，在高呼胜利之后就体力衰竭身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战士，就开始举办长途赛跑，而马拉松到雅典的这段距离全程 42.195 公里，就成了现今马拉松的标准长度。不过虽然历史上确实有费迪皮迪斯这位士兵的存在，但就从来没有证明表明 他是做过因为传递胜利喜讯而跑到死亡的事件。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只是民间传说，是来自公元前440年左右历史学家希斯罗德的艺术创作。在前四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之中，赛程距离都是由组织者随意制定的，例如1896年的雅典奥运马拉松比赛的距离不够40公里。由于马拉松比赛在公路上进行，各种不同赛道的情况都有所差别，所以之前是没有世界纪录的，只有世界最佳成绩作为跑手的纪录。直到2004年国际田联正式采用马拉松世界纪录，告别只有世界最好成绩的年代。每年世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马拉松赛事举行，其中以波士顿、纽约、芝加哥、伦敦、柏林和东京最具水平，被称为世界六大马拉松。而史上第一个金牌非洲黑人运动员长跑家阿比比，1964年东京奥运他都是马拉松的金牌得主。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哇哇哇！你咁赶去边啊？ 赶住去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咩票咁巴闭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吓、啊，呢个系网上投票嚟噶、啊。 我知道，但系投下票，电话冇电，赶住去插电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5、36季节目评审 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能造就下一个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日期8月。一号，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新闻报道之后，翻返嚟我哋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讲嘅题目系睡眠如何影响大脑功能及身体健康，由我邓达志同埋我对面嘅吴桂生医生阿 Sam 一齐分享嘅、啊。主要系听阿 Sam 讲嘅，有好多数据喺度。因为 头先我哋啱即系十一点前 我哋我就问咗你个问题啦吓。 喂，其实原来科学家真系做咗啲研究睇呢一班人 系。 有一个身体，我哋人身体里边咧有一个基因叫 DEC2 呢个基因咧，喺绝大部分嘅人里边咧，都系即系就系咁 DEC2 啦，一个普通嘅基因。但系有偶然咧，我哋发觉咧有少有间中就会出现咧，有一啲人咧呢、这个基因系有啲变化嘅。 嗯， 咁呢个基因变化就会点咧？佢会令到一个人咧，佢需要瞓好少。可能是四个钟，咁就足够咯。佢就醒噶啦，咁佢会醒翻咧。佢好似我等于我哋瞓咗八个钟咁嘅。 哦， 即系我哋而家一般人咧个啊，我哋科学家研究发现咧，就系一般人嘅睡眠系7至9个钟嘅。咁咧就大约系呢个范围咧，我哋就起身嘅时候咧系 精 神爽利啦。咁咁啊，有一班人咧就佢大约系真系四个钟头到。 就已经等于我哋瞓八九个钟头咁啦。 佢呢个基因嘅变化咧，就令到佢咁嘅。但呢个基因点解会出现一啲咁嘅异变呢？就暂时都唔知嘅。喺、又系喺加州啦，喺 UCSF 啊，圣三藩市，加州三藩市大学咧就有一个神经科学嘅中心咧，佢哋曾经做咗好多呢一类嘅研究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话：，诶、哎，我瞓好少嘅咋，好精神啊！但系其实发觉咧，大部分呢啲人咧走去即系话话俾呢个中心听，我有咁嘅问题，睇下瞓都好少。其实发觉佢哋咧起身嘅时候咧，根本就系唔系好清醒嘅，同埋成日咧，其实佢哋瞓唔到咧，系因为失眠。 系啊，失眠，所以你咪好简单，失眠嘅人咧个眼袋一定大嘅，冇得呃人嘅啊，冇得呃人 黑眼圈啊嘛吓。咁但系真系有少部分人咧。好少嘅，就系、是、出现咗，佢真系瞓四个钟就足够啦。 咁就可以好清醒，第二日咧好似繼續做嘢，完全冇問題嘅。咁而呢啲人咧就正正吻合你頭先所講嘅一啲能人啊，就係咧佢哋往往咧係可能我哋需要四年時間去完成學業啊。喺呢個研究裏面， 所以年幾兩年就搞掂啦。佢哋 兩年幾就完成咗我哋平時四年嘅大學嗰個學位課程嘅咁。咁所以你話係咪有啲人佢哋個基因結構或者佢嘅身體結構係有啲唔同咧？我哋係肯定噶啦呢樣嘢，梗係有一啲人係咁。咁佢亦都可以好快咁讀完書啊，即係做佢嘅時間係更加襟用啊。佢可以朝頭早更加多時間做嘢， 但佢哋唔抵咯，即係攰，做多幾多嗱。當然啦，即係佢。咁有能力嘅人咧，即系唔做就嘥啦。系佢咁嘅基因令到佢哋更加多力量啦。但我谂下，我宁愿做个平常人，俾我瞓七八个钟头一日。 我哋瞓好啲啊。 系 咁，其实瞓觉嘅时候咧，我哋大脑里边咧，我哋大脑里边咧系冇淋巴系统嘅，系一个好特别嘅器官嚟嘅吓。我哋平时身体有动脉啦，即系血大量嘅血液运嚟啦，咁又有静脉啦，就将一啲攞即系冇咗氧气嘅血液咧，就运翻走啦，咁样吓。我哋身体器官都系咁运作。咁所有新陈代谢啲细胞做出嚟嘅嘢咧，喺个体液里边咧就慢慢渗入去呢个淋巴啦，淋巴就带翻去啲静脉，咁啊翻去心脏咁样。咁但系脑咧就冇咗呢样嘢，但系脑里边有啲脑水啦吓，咁样咁就冇咗个淋巴噶。咁发觉脑水嘅流动系非常缓慢嘅。咁究竟我哋嗰啲新陈代谢啲脑细胞其实好鬼活跃嘅，佢烧紧我哋人我哋身体所耗嘅能源咧，25%-30%喺个脑度用晒嘅吓，即系两成几三成嘅能量。咁照计佢好多新陈代谢，好多污糟嘢， 好多污糟嘢系啦。 咁原来发觉亦都系夜晚嘅时候咧，先至会啊嗰个血管咧就会我哋平时喺脑里边嘅血管咧就会稍微微微收窄，就好似咧。将一条隧道咧喺个血管里边，血管收窄咗之后咧，就留空咗隧道两旁一啲嘅空间。咁然之后咧，就俾嗰啲脑水咧好快咁行嘅喺嗰度。咁就发觉喺嗰度行嘅速度咧，系我哋平时脑水流动嘅速度嘅几倍。咁亦即系话咧， 个功能系做咩咧？嗰度 就将嗰啲污糟嘢咧，就喺嗰个时候咧先带走嘅。咁脑水咧亦都会引翻落去我哋一啲腹腔里边嘅，腹腔里边嘅。咁嗱，个解释就系咁啦。原来我哋个脑里边咁多污糟嘢，如果我哋唔能够喺晚上有适当嘅睡眠咧，咁呢啲污糟嘢就流唔走嘅， 塞住你记忆。 咁啊，流唔走，咁啊，成个脑嘅功能自然会差啲啦，系嘛？咁你谂下咁多污糟嘢嘅时候，咁个脑你想佢发挥更加好嘅功能，咁梗系冇咁叻嘅吓，大家可以理解得到。咁同样嘅情况亦都系。就是因为这些这样污糟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令它流动得快一点，我们又发觉了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流动得快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发梦的时候。 哦。 去到深层睡眠，然后再开始进入一个发梦阶段，我们发现这眼球碌碌 的 在这里左右碌的时候，其实动物都会的，狗仔如果你留意呢都会的，眼睛去到半夜呢你发觉。 即狗都是发梦的其实。 是啊是啊，他们都有些梦的。那就在那个阶段呢，原来是就是那个时候呢，将一些污糟东西呢是流动得最快，带走得最快的这样。那接着我们又会问，喂，点解我哋眼睛咁喐嚟喐去，做咁做乜鬼咧？嗰个阶 段即系发梦嘅时候，点解会喐咧？眼球系咪啊？咩意思啊？ 系咯，或者我点解要咁样？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发梦嘅阶段嘅咧？点解？原来咧又系即系多得我哋而家现代科学啊，好多啲脑嘅 image 即系影像技术啊，啲脑电波嘅追踪技术啊，咁我哋就发现咧，原来咧喺嗰个时候咧，我哋头先讲嗰啲记忆咧。我哋就话啊，我哋有啲喺个海马体就好似个 inbox， 由啲记忆入咗嚟，咁喺瞓得好嘅时候咧，就将佢分发咗去我哋摆喺我哋大脑皮层唔同嘅位置储存得好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要将呢啲资讯咧，同我哋以前学到嘅嘢咧，做一啲整合啊，做一啲原来我哋今日学到嘅嘢咧，同我哋以前学嗰啲原来有啲关系嘅，有啲对比嘅关系嘅，或者有啲关联嘅咁样。点样可以将即系呢啲嘢呢啲信息点样可以组合埋一齐咧？原来正正亦都系喺睡眠嗰、那个，即系喺发梦嗰个阶段咧做紧呢啲嘢嘅。即系话我哋平时咧就 好似做一個搜尋啊，喺網上做搜尋啊，譬如我哋用 Google 咁去揾一啲嘢嘅時候，咁我哋撳咁啊，初初就出現一啲好相關性好高嘅嘢啦。但係如果我哋有啲相關性低嘅，但係要深入去思考做一啲關聯嘅嘢咧，咁其實就喺發夢嗰個時候做嘅。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平時嗰啲記憶啊，嗰啲學習嗰嘢咧，可能只係做咗平時。如果我哋用一個 Google Search 嚟到做比喻咧，就做咗前面嗰一兩版。但係如果我哋要做深入啲，做更加多嘅嘢咧，就喺瞓覺發夢嗰個階段做嘅咁樣嚇。咁可想而知啦，其實瞓覺咧對我哋嗰個記憶力啦、思考啦、大腦細胞嗰個新陳代謝啦，能唔能夠學到一啲深入啲嘅知識？長久去儲存或者綜合到佢一啲嘅概念咧，其實都係非常重要的。 依賴實睡眠 係啊，都係睡眠非常重要 的。嗯， 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科學家睇得到睡眠同大腦嗰個關係啦。嚇， 嗯， 咁講完大腦咯，嚇，咁啊，大家要如果我哋想諗思考叻啲、記憶好啲啊，唔好咁快有呢個腦退化，咁就真係要注意自己有睡眠啦。嚇，咁其實同身體有咩有冇？其他嘅關係咧，咁樣嚇，咁啊，或者嗱、啊，我記得阿菲利姆你啦，即係曾經身體都出過一啲大嘅毛病啦，係咪啊？咁原來咧，瞓得唔好咧，第一個出事嘅問題咧，就係、是、免疫系統。 嗯， 免疫系統咧有一種有一隻細胞咧叫做natural killer cell， 或者我哋簡稱佢做 NK 啦、啊、嚇。 嗯 NK 細胞咧，其實佢就好似一個特工一個特工。我哋身體裏邊，我哋身體，我哋自己係一個國家咁啊。我哋有一個特工嘅，就係呢啲 NK 細胞 （natural killer cell）。佢攞嚟做咩咧？就係、是、佢不斷喺度周圍遊走，佢就揾有冇一啲變異咗嘅細胞，有冇啲好似譬如我哋其實我哋身體不斷有一啲細胞咧喺新陳代謝嘅過程裏邊咧，佢係出現一啲變，即係異變嘅。即是它不能够很完整地去复制、啊、或者复制的过程出现了变化，或者我们即俗称所说的癌细胞、啊样或者一些异变的细胞。那这个 NK 细胞 NK cell 呢就 NK 细胞呢就是其实它属于淋巴细胞一种，那它就好像被特工那样就在身体里面游走周围去找，咦这个是了，那就开始杀死它，即其实是清除了它。咁其實我哋身體就不斷喺個新陳代謝嘅過程咧，做咗啲唔係好靚嘅細胞或者有問題嘅細胞，咁 NK 佢咧就負責 清理 嗱、記住一樣好，原來好奇特嘅現象咧，就係只要我哋有一晚嘅睡眠係少過四小時，第二日如果我哋即刻喺你嘅身體裏邊做一啲測試。我哋就會發現 NK 少咗 ，NK 少咗、嗯，你估下少幾多？ 幾多個 percent 啊？ 你估啊？ 50-70%， 哇！ 嚇，即係一晚嘅睡眠不足已經可以 喺第二日咧，你 即 係 如果你長期睡眠不足嘅話咧，即係你會因為咁有咗癌，即係癌症嘅即係個成為癌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urse 嚟嘅， 一个原因嚟嘅。你谂下嗱，如果你一日半日或者三几日你瞓得唔好，或者屋企有事咁你瞓得唔好咁，或者咁你可能之后你嗰个 NK 照样，我继续即系佢翻翻嚟嘅时候继续巡逻啦，继续揾翻啲细胞，咁佢可以杀死佢啊嘛。因为嗰啲异变嘅细胞唔会话即刻即系生长得好快咁，咁你都仲有机会去杀死佢。但系如果你长期都系咁样瞓得唔好，瞓得唔够，而你又冇头先我哋所讲嗰啲能人嗰啲咁嘅基因， 咁 嘅话咧，咁你出现癌症嘅机会系好大嘅。 嗯， 而家研究发现咧，佢同呢个大肠癌啦，前列腺 prostate 系前列腺，前列腺癌啦，同埋乳癌嗰、那个嗰个影响系非常大嘅。吓、啊，呢三种特别癌症系非常大的。 哦 okay 咁亦即係話咗俾我聽，我諗如果喺即係收音機旁邊啲聽眾，如果有一啲即係唔好彩身體出現咗啲癌症嘅話咧，其實好關鍵嘅就係、是、除咗你去積極去治療啊之外咧，你一定要瞓得好好。 如果唔係咧，你就好似你一路去打仗，一路想去打仗，但係你後欄咧就 如果 NK 唔夠， 係啊，你 NK 係唔夠嘅，你根本就後欄就失火。嗰前面你又想打仗，你後邊根本就唔夠一啲嘅武器啊，後邊啊繼續喺度出事嘅咁樣嚇，有好多敵人啊可以 前面打咗，後邊自己消耗 係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我哋科學家咧就。用咗一啲好多动物去做呢啲实验，因为我哋唔可以用人啊嘛吓 ，cancer 呢样嘢即系癌症，咁我哋就用咗啲老鼠喺芝加哥大学就用咗一啲好好纯种嘅老鼠吓，咁就即系佢哋好健康嘅一般情况，咁就嘅老鼠嚟做一啲实验，咁就发觉咧如果我哋唔俾佢瞓觉一个星期。在一个星期里面不是完全不给的，只是我们搞他的，就是骚扰他。 等他等他睡得不好。 等他睡得不好。就是等他少过六小时的。就是他就算真的睡着都不够六小时的。那另一组的老鼠呢就比由得他就睡八小时。大家的飲食啊各方面呢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只是唯一的分别呢就是睡眠的时候呢你就骚扰他不给他睡觉。那好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就是说他有好他们的基因呢有一部分的基因呢个活动能力就出现了异变的。咁变得呢有嗰堆基因呢就有啲变得好活跃，有一啲变得唔活跃㗎喎咁样。咁科学家就好奇怪，咦係喎，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呢？我哋开始去到基因嗰个层次去睇啦，或者 DNA 嗰个层次。咁於是乎呢就将一啲失眠嘅人，我哋就试下喺佢嘅身体攞啲嘅基因出嚟，就睇一睇佢哋个变化系点。同样的情况出现了，即是同样的结果就看到了，就是如果你睡觉，这个都是在美国做的实验，如果你睡觉是少过六个钟头，每日少过六个钟头的一段长时间都是这样，你身体里面有大约700个基因是出现了个 活跃情，即是活动能力是出现了变化的，有一些是提升了，有一些是減弱咗嘅，咁我哋叫做應，即係我哋學術上叫做 upregulated 或者 downregulated。咁 upregulated 係啲咩啫？咩咧？你諗下就係會令到癌細胞或者啲發炎更加嚴重嘅 難修復 嘅基因就會變得活躍。咁、 嗯、 有啲乜嘢嘅基因就變得唔活躍咧 ？downregulated 咧就係一啲免疫系統，即係主宰我哋免疫系統嘅基因。就会变得唔活跃， 就跌咗啦，即系个功能低咗啦。 咁你就此消彼长啦，即系你去对付一啲唔好嘅嘢嘅能力，即系对一啲对付保卫我哋嘅嗰个免疫系统保护我哋嘅能力就低咗，但系一啲癌细胞生长嘅能力就高咗。 好，我哋又嚟只歌先吓，跟住就11:30嘅新闻。咁呢只歌咧就 Windflowers Seals and Clove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 Windflowers. 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And now...I cannot break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 So, take a warning, son. Flowers. flowers, angel wind 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But ancient wind flowers, I love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思培在东京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以总排名第二晋身决赛。羽毛球混双项目，邓俊文和谢影雪在四强赛不敌中国的郑思维和王雅琼，将会同日本争铜牌。滑浪风帆 RSX 项目，陈希文在女子组以总成绩第八晋身奖牌赛。香港羽毛球总会确认，正是参加东京奥运的港队羽毛球代表的球衣区旗出现偏差，羽总已经要求运动服的赞助商更正，并且获承诺在明日提供印有正确区旗的新球衣，俾混双代表邓俊文同谢影雪出战铜牌赛。有网民发现，港队代表吴家朗混双组合邓俊文同谢影雪嘅球衣上面，区旗版本系1990年人大通过嘅区旗版本，紫荆花嘅花瓣较为宽阔，并非正式纳入区旗及区徽条例嘅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羽总表示感谢社会人士同传媒嘅提醒。澳门旅游局表示，今个月选择到澳门入住自选隔离酒店后到内地的香港旅客，比上个月有增加趋势，由10宗增至21宗。澳门在收紧防疫措施，星期六开始，所有由内地城市直飞澳门的航班，乘客必须出示48小时内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同时即时开始，在今个月17号或之后，曾经到过湖南省张家界、南京市和常德市的入境人士，都要到指定酒店接受14日医学观察。澳门至今有百多人已经申报曾经在今个月17号或之后去到过湖南的张家界，当局正是安排他们接受医学观察。日本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首次突破1万宗，其中东京都再多3865人染疫，连续三日创下疫情以来单日新高。首相菅义伟和国际奥委会都强调，东京都确诊个案上升与奥运无关。据报，日本政府计划将东京都和冲绳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到下个月底。大阪府邻近东京都的千叶、神奈川和埼玉县亦会被纳入紧急事态宣言入面，明日正式公布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17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4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53，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5，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97，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些全部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当然作者不知道故事详细的环节是怎样发生，但是他以轮廓式的手法将它记低。今天拿这本打错了来读，我想起当年的社会，那些打错了的故事也曾经确然在我年轻的时候自己亲身遭遇过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打错了》，作者刘以畅，由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睡眠与大脑功能及身体健康。Sam， 我哋继续。 系啦，时间过得好快。 系，好系啊，谂唔到，每一次都啊，已经差唔多完啦咁。 嗱，我哋头先讲咗同免疫系统啦，咁希望大家如果身体有问题嘅朋友，真系要小心一啲。咁其实咧，瞓觉同心脏病嗰个关系咧系非常密切嘅。点解咁讲咧？在过去那几十年呢，每一年呢都会有两次这些实验去做的，就在17个国家、有16亿的人参与一个这样的实验的。什么实验呢、William， 你记不记得在、加拿大的时候，你春天就会将个钟褪早一个钟头。 是。 即是夜晚要 短一个钟头。 夏天呢就会延长一个钟头这样的。 是。 咁呢啲研究呢就啲统计数字就发现咗一个比较即係好惊人嘅数字嘅好惊人嘅数据，就係、是、喺春天嘅时候呢，我哋呢就会将嗰、那个有一日呢我哋就会 较 快咗，咁就啲人要早起咗嘅。 係啦。 咁喺早起咗嗰一日喺美国，唔单止喺美国啦，喺全喺呢17个国家呢，有心脏病嘅发病率係增加咗24%。在那一日。 咁神奇。 是啦。咁你会话咦是不是偶然啊，但是真是一路咁平均数字都是咁。而更加吊诡嘅，即是更加令我哋相信嘅，就是话去到秋天延长返个钟头。咁会点呢？冬令时间延长个钟头。喺延长咗嗰个钟头之后嗰一日心脏病嘅发病率呢 減少 21%。 嗯。 这个咁强烈嘅，即系咁样去对比咧，我哋就可以确认得到啦。原来咧，如果你能够俾翻充足嘅睡眠咧，系连心脏病个病发率咧都会受到有改变嘅吓。咁、其次就系科学家而都睇到啦。如果你睡眠不足咧，影响个生殖系统啦。 嗯。 咁无论男女都好啦。咁有啲研究就发现啦，如果你平均嘅睡眠系有8个钟头，同平均睡眠得5个钟头嘅人咧。无论男女啦，我哋都会发觉咧，佢嗰个生殖能力咧系老化咗10年嘅，即系话如果你一个睡眠有8小时嘅人咧，咁系好正常嘅一般，咁佢嘅生殖能力，如果你同一个睡眠大约系5个钟头嘅人咧比较咧，佢嘅生殖能力咧，佢系好似 强过 好似老咗10年咁嘅，无论佢嗰个睾丸酮啊或者一啲女性荷尔蒙嘅分泌咧，都系差咗好多咁样，咁可以睇得到。嗱，对生殖系统又有好大嘅影响咯，糖尿病都系嘅。原来咧，如果你有一个星期，嗰、那个星期里边只系瞓4个钟咁样，我哋如果同你验血咧，即系喺一个空腹血糖嘅情况之下去睇咧，你唔会出现糖尿病，唔使担心。但系咧，你嗰个糖嘅 血糖指数 嘅指数咧，就已经我哋喺医学里边咧就叫做 pre-diabetics， 即系。血糖尿病的前期，前糖尿病咁样啦。因为如果你长时间都高过 6.9 啊，长时间喺7或者以上咧，我哋空腹血糖咧，我哋就话觉得你系应该系糖尿病。咁、但系由6至到7呢段咧，我哋就会话你系一个前糖尿啦，前期嘅糖尿咁样。咁所以嗱，睡眠真系原来 非常之紧要嘅。 嗯， 另外要问一样嘢啦，可能日常生活里边 ，William 你头先都提到啦，如果瞓得唔好，咁好似嗰个人嗰个情绪个 mood 咧，好有啲影响嘅咁样。 嗯， 咁嗱，我哋其实有啲演员咧，佢会专登咧令自己唔瞓觉。佢如果听日咧要拍一啲即系啲拍一啲好脾气暴躁啊，要好凶恶嘅嘢嘅角色咧，佢哋会选择之前嗰晚咧 唔瞓觉，令到自己暴躁， 系令到自己好容易暴躁。咁另外啲警察亦都系啦，如果佢要盘问人嘅时候，佢点做啊？咁就梗系搞到你唔瞓觉啦，唔俾气氛。 你好 frustrated， 你是但我啲问咩我都讲啦，咁你俾我瞓啦咁。 即系你会。原来你在一个长时间不睡觉的环境之下状态之下，你的人是会变得暴躁的。好多时候小孩很明显，小朋友的 BB 仔你不让他睡觉，他咿哇鬼叫，很猛整。 哦，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小孩，即是我小孩有两个 twins， 他两个自小是每天睡很多觉的。即系 before 佢哋翻学之前咧，基本上七点零钟佢哋要七点钟就瞓觉噶啦，一瞓瞓到第二八九点嘅，咁又跟住佢玩到中午食完 lunch， 佢又再瞓晏觉，咁又瞓到四五点起身就运动玩咗一轮之后咧食晚饭，咁啊七点零钟就瞓觉，咁啊所以佢哋好少发脾气嘅，佢哋好少发脾气，亦都好少猛整啊啲嘢冇嘅，但系佢隔篱咧啱好又同佢两个差唔多嘅细路咧，就系佢哋父母咩时间瞓觉，佢就几点瞓觉。所以就好容易发猛症，经常下马啲嘢嘅系，咁啊，所以好大嘅对比嚟嘅系一个吓， 系咯。我哋原来咧，咁我哋又系喺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里边啦吓，Matthew 教授Matthew 教授做咗一啲嘅研究咧，就发现咧，如果我哋将一啲人咧，又系分两组啦，一组咧就俾佢瞓觉，正常嘅。即系夜晚有得佢瞓，另外一组人咧，我哋就唔俾佢瞓嘅嗰晚，咁啊一晚嘅啫，我哋试下。咁一日之后咧，咁我哋咁啊瞓得好好嗰班就起身啦，瞓得唔好嗰班就真系即系睡眼惺忪啦。咁第二日咧，我哋就将佢咧放入去一啲磁力共振嘅影像嘅机器入边啊，仪器入边咧，我哋就睇下佢脑里边嗰个活动情况。咁喺个放佢入去呢个磁力共振影像，我哋要睇下佢个脑当时嘅活跃情况点嘅时候咧，我哋就俾一啲相佢睇嘅，睇下佢个反应系点嘅。咁呢啲我哋学术上叫 functional MRI， 系睇佢功能嘅，即系话我哋一路咧俾啲相佢睇，一路咧就睇下佢脑里边嗰个 即系个活动嘅情况系点啊？ 就系咁啦，睇下佢活动情况。 即系即系见到某啲影像佢个反应如何吓？ 咁我哋就俾一啲咩影像佢咧？有一百张相嘅。咁嗰百张相咧就由一啲中性嘅嘢，即系譬如一本书啊、阳光海滩啊，一啲好简单嘅嘢，去到一啲好令你即系一般人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嘢，例如一啲火烛啊、交通意外啊、毒蛇啊嗰啲咁嘅相片。咁啊睇下呢啲人嘅反应。嗱，正常睡眠组先，正常睡眠组睇呢啲嘢嘅时候咧，咁佢系有反应嘅。佢有一个我哋大脑里边咧有一个位置咧管情绪嘅，叫做杏仁核 amygdala。就喺其实喺我哋头先讲嗰个海马体附近嘅时候，其实咁你可以亦都可以睇得到啦，即系其实同记忆好有关嘅。咁嗱，呢个杏仁核位置咧，喺正常睡眠组嘅人咧就冇乜嘢嘅，都系一般活跃嘅啫。咁样同我哋冇乜太特别。咁但系去到之前一晚冇瞓觉嗰班朋友咧，就发觉哇，嗰部分系非常非常活跃嘅，好似脱缰嘅马咁啊，即系个活跃程度可以。高咗60%至到一倍咁样，100%咁啊。咁嗱，跟住点发生咩事咧？咁佢哋就开始追踪紧，究竟睇呢啲相嘅时候，啲脑电波嘅变化，究竟喺唔同嘅脑嘅唔同位置出现咗咩情况咧？嗱，咁就发现咗咧，原来喺我哋每个人摸下自己咧，有个额头啊嘛，我哋人啊嘛，人个额头呢度咧，后边咧就叫做前额叶啊，系一个脑。我哋人呢个部分系特别发达嘅。点解咧？呢部分系我哋人咧攞嚟就做我哋嘅管我哋嗰啲专注力啊、决策啊、思考啊、判断啊，所有呢啲嘢就喺前额叶呢度做嘅。咁我哋话脑咧就系我哋人嘅身体嘅总指挥，咁而前额叶咧其实就系大脑嘅总指挥嚟嘅。咁原来咧喺睡眠不足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呢一个前额叶 种种指挥咧，就唔能够对嗰个行人物咧发挥适当嘅监管。嗱，你可以谂下啦，如果我哋嘅 CEO 对个下属唔能够好好监管，会出现咩事咧？个下属就胡作非为嘅。 嗯， 我哋平时，譬如有啲人唔开心啊，俾人闹啊，或者做得唔好，或者自己同朋友有啲拗叫或者点样都好，我哋心情唔好，我哋会控制自己。我哋嘅前额叶咧，那个总指挥咧就会话：喂，唔好乱嚟，你继续仲要工作噶、你可能仲要见其他朋友噶、你唔好乱咁发猛整，唔好得罪人，又或者唔好无端端即系无有啲人好无辜咁俾你闹咁样。咁我哋。我哋人之所以喺个文明里边咧，我哋就已经掌握咗呢啲嘢嘅，即系我哋有一个种种指挥咧，就系控制住呢啲嘢嘅，唔好俾你乱嚟嘅。但系咧，如果你唔够瞓咧，呢一个咁嘅 CEO 咧就冇办法控制呢个下属啦，即系我哋嘅前额叶大脑呢部分咧就冇办法控制个杏仁核，于是乎嗰啲情绪反应咧就变得好大。咁嗱，依一个亦都解释咗我哋头先讲嗰啲嘢。如果一个人瞓得唔好嘅时候咧，佢嘅脾气系躁嘅。小朋友特别明显，就算大人都好， 因为呢个前额叶控制唔到佢。 系啦，我哋呢个总指挥咧，开始同佢嗰种控制力咧，即系我哋嘅 CEO 咧，开始管唔到个下属啊，个下属开始胡作非为。你越瞓得少，佢胡作非为嘅机会越大。所以咧，喺好多时喺精神病嘅病人里边咧，睡眠咧都系好大好大嘅问题嚟嘅。 嗯，即系如果精神有问题嘅人咧，好多时佢嘅睡眠都系颠倒嘅吓。我自己知道有啲 唔未必一定完全颠倒，系啊，佢哋睡眠一定系出好多问题嘅。 系 有啲譬如抑郁症咁，你好似话啊，佢成日都瞓咁，其实佢合埋眼嘅啫，佢摊喺张床， 其实 佢根本 冇 瞓着嘅，佢一路喺度思考，一路喺度谂紧，好多负面嘅思维可能就系霸住佢个脑嘅，根本佢完全冇进入一啲我哋叫做浅层。的睡眠都冇进入的，其实佢不断喺度好混噩咁去思考。咁如果你久而久之嘅时候，其实你个脑个功能啊，你嘅情绪控制啊，就变得更加差。 全部倒退啦，全部吓。 咁当你情绪更加差嘅时候，你本来嗰啲嘅情绪问题，本来一啲精神问题，就可能变得更加严重。 嗯， 完全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吓。 系。 嗱，讲咗咁多啦，William。 系。 我哋其实喺文明社会啦吓，我哋嘅进化咧400万年嘅进化就将我哋带到嚟而家。但系喺过去嗰100年嘅工业革命咧，其实就将我哋所有呢啲咁嘅睡眠习惯， 几百万年嗰个进 化嘅 结 果， 突然之间 喺100年里边摧毁咗 佢。 今天有几多人仲可以有8小时睡眠啊？你谂下你身边有冇呢啲人？ 我有， 有啊， 我身边有咁嘅人，系啊，系 多唔多？ 唔多，绝对唔多吓啊！因为我哋太多嘢系充斥紧我哋，即系有啲人对住个手机唔肯瞓噶嘛。 系啊，咁我系就算嗱，呢个又有一个非常唔好嘅习惯啦。你瞓之前如果你成日带睇住手机咧，其实我哋系好难进入去睡眠状态嘅。好多嘅资讯咧喺个脑里边咧仲喺度运作紧咁样。 嗱，好多睡眠讲东讲西翻去都。辛苦的即今晚即而家我哋嘅时间比好啲咧，10:30至12:00咧，咁、我觉得翻到去1:00到都正常嘅。即以前咧，当我哋做到2:00，做到1:00节目做到1:00嘅时候咧，我翻到去我挣扎到可能成4:00先瞓得着嘅。 嗯， 系啦，个脑喐得太紧要啦。 所以我谂，其实嚟到而家咧，我谂我哋应该有个结论咧，就系话睡眠咧，再唔系一种生活嘅奢侈品，系一种必需品，而且系一种。唔可以妥协嘅生活必需品添，其实系即系喺个大自然支持我哋生命嘅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睡眠啦。 咪，但系嗰、那个其实即系有啲人唔系话佢唔想瞓啊，即系你话嗰啲即系特登啊，我睇机整呢样整嗰样咁样就唔瞓啲。另外咁样讲啦，但系有啲人真系好想瞓，嘢瞓唔到吓。 有人是我成日都即系我面对嘅朋友咧，嚟揾我嘅朋友咧，我成日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咧就系佢唔能够瞓，有一种系佢自己选择唔瞓嘅，即系佢 嗱嗰个另外啦，嗰、那个即系我头先都讲咧，就好多人即系好多嘢搞噶嘛，夜晚黑咁啊，成日唔瞓觉噶嘛。 其实嗰个亦都系好大课题，点解我哋可以 我哋有啲咩方法呢？其实而家临床心理学或者脑神经心理学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我哋瞓得好啲啊，容易啲入睡呢？咁样，咁或者我哋迟啲有机会呢，我哋搵一啲时间再倾下。 这个我想是经常性大家都很欢迎 的话题来的。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睡觉真的很重要，你整个人的即是你有没有活力啊，甚至呢即最简单的即有些即我认识一些女性朋友，他们真的去到一个岁数，他们真的睡得很少。他们每天呢即起身就看到自己，可能我多了一两搭班。皮肤又即系粗糙咗啦，望落去个眼袋又黑啲，又大咗啦。咁呢个全部都系因为睡眠不足而引致嘅，呢个系啊。咁所以呢个系一路以嚟咧，即系我哋就广东广西入边，我都讲过唔少次有关失眠啊，失眠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健康嘅关系啊。即系都大家都系即系去努力去揾啲方法啊，即系去。訪問一些朋友、一啲專業人士，即係如何令你個睡眠質素係轉好咧？咁樣呢啲係一路都係受歡迎嘅一啲話題嚟嘅。同減肥一樣，係啦， 其實 好受歡迎嘅話題嚟嘅。 而家我哋成日講話疫情啊咁樣，我諗更加即係我哋話要小心疫情啊，影響我哋身體健康啊。其實一個更加迫切嘅咧，就係我哋真係要好好咁處理我哋嘅瞓覺。世界衛生組織就係建議我哋咧，每晚都有7到9个钟头的睡觉才是一个正常的睡眠的。 对，但是问题是很多人的生理那个时钟已经坏了了已经。即跟以前即你讲话即当然是很太理想了，7至9个钟头睡觉。现在很多人呢我觉得4个钟头都是已经难能可贵。如果直落能够睡到4个钟头的人是几乎很少的。啊、好多， 我想这个是要改变的了。 不是你想改变的，因为 你改变得到的当然自然是好，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是根本是没有机会去改变的嘛、啊。好 ,OK, 那来到最后今晚星期四广东广西的时间了。听晚星期五晚呢就由梁经国、黄仲远、周志恩呢一起分享的上屋搬下屋。12点钟新闻之后回来呢就有基哥。几个星期我唔记得基哥，今晚记得基哥啦，有基哥有好歌。咁跟住嚟我哋呢只歌咧就 Christopher Cross 嘅 Sailing。拜拜， 拜拜。 Right, you can sail away, find serenity. Oh,